大家嘅电话啦。首先就系阿林小姐电话嘅，林小姐你好。 系啊，你好啊，主持人你哋好啊。我想请问你咧，香蕉咧系属于碱性食物啦，系咪啊？ 食香蕉呢令到我哋的身体呢就会变碱嘅。通常呢一般大部分嘅水果都系咁样啦，新鲜嘅水果蔬菜呀、都令我哋呢身体会变碱嘅囉。 咁但佢个汁都比较甜呀，我想知佢个升糖指数高唔高 㗎。其实呢问题都唔系好大嘅，你唔系好大量咁样食呢，佢就相对嚟讲唔算系最高嗰啲囉。 不过呢、这个香蕉嚟讲呢又唔系算真系好低嘅升糖指数啦，都系中间啦、即系譬如佢又冇西瓜荔枝龙眼嗰啲咁甜， 咁 即系嗰啲唔系咁甜，咁高升糖指数。咁但系呢即系譬如如果拣得低啲嗰啲呢，即系你个拣得橙啊、苹果啊、雪梨啊、奇异果啊，咁嗰啲咪低啲囉。 哦，咁样，因为即系你知香蕉都即系一熟咗呢就比较甜㗎嘛，即系。即系咁就 系 问下高唔高啦， 其实佢本身味道甜唔甜，同佢嘅升糖指数未必有直接嘅关系噶嘛。 同埋咧，升糖指数亦都唔系绝对噶嘛。即系话，譬如咧，有一啲嘢好似香蕉咁咧，佢有其他嘅成分咧会平衡翻噶啦。仲有就系、如果你系怕升糖指数嗰啲咧吓。我哋食其他嗰啲嘢影響更加大咯。你如果有食朱古力啊、食飯啊，嗰啲影響就更加大。 係啊，即係你食飯咁先算白米飯，你都唔覺得係特別甜噶。 係啊， 咁但係佢係好高升糖指數嘅食物。 係，想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，就想請教你哋咧。我想即係浸嗰啲糙米咧，今年啲水要唔要翻嚟煮飯啊？ 係，通常我哋就唔要嚟煮飯嘅嚇，咁就你唔需要佢咯，就用其他嘅水咯。 咁但系会唔会话浸走晒啲营养咧？ 咁样浸就唔会噶，反为你浸咗之后咧，佢里边嗰啲蛋白质啊，同埋肌氨酸啊嗰啲咧吓，氨基酸嗰啲咧就会系有变化啦，更加容易吸收。 咁要浸几耐咧？想知道。 睇下天气啦，同埋睇下你有几多时间啦。一般嚟讲咧，浸6个钟就几好噶啦，即系浸一晚咁啦。 唔该晒你哋啊，主持，唔该。